咁啊，差唔多嚟到第二个啦。咁啊，第三个咧就系、是、讲关于蔬菜清洗。雷小姐你好， 你系唔好意思啊？咧，请问呢个正雪均匀究竟洗菜咧、毒菜、蔬果嗰啲，究竟系用梳打食用梳打粉啦、啊？啲咩醋啊，定系盐同埋浸几耐？ 你睇下你问边位啦吓？咁啊，长哥咧就系、是、搞呢啲搞咗。接近三十年啦，我哋嘅農場咧就嚟三十年啦。咁啊，呢咁多年來咧，一路都有跟呢啲咁嘅問題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你問我咧，我就根本就唔關心洗唔洗嘅問題，我係關心我買邊啲嘅問題。如果我哋怕農藥咧嚇、啊，就第一件事要明白嘅嗱、啊，我哋慢慢解下農藥嘅問題都好，而家有時間嚇。點解我哋咁怕啲農藥先？就係、是、我哋唔想食一啲有毒嘅化學物質落肚嘛。 係啊， 嗱咁啊就唔好出街食飯咯。因為咧豬肉就好多農藥嘅、哦 嗯， 魚肉啊好多其他啲化學物質嘅、哦。我哋平時食嘅咩防腐劑啊、膨脹劑啊、味精啊嗰啲，佢嘅殺傷力比農藥大好多好多嘅、哦。咁、嗯、啊，即係所以我哋咧就係、是、變咗成日關心啲農藥咧，就冇關心到嗰啲嘢。啊、所以農藥嘅 太多嘢啦、 嗯， 都關心。 唔係嘅，你食少啲加工食品就已經咧就係、是、減曬大部分啦。 我買一啲 organic 嘅，喺我哋個區嗰度咧係有難度啊。 嗱， 有 搭 車又要食，真係 唔使嘅，唔使嘅。你聽長哥講啦，點使都冇用嘅。不過你要想唔食農藥咧，第一就要食素先，即係話咧。豬肉、牛肉、雞肉嘅農藥咧，就最多嗰啲先多啊，嗰啲更加洗唔甩啦，係咪？嗱好啦，如果你要食菜食水果啦，好易嘅啫，唔使洗住嚇、啊，你去買一啲冇乜農藥嘅咪得咯。咁、我哋要知道邊啲有農藥，邊啲係勁多農藥，邊啲係幾乎係保證冇農藥嘅。我隨便舉兩個例啊嚇、你有冇食菜心啊？你有冇食芥蘭啊？ 有嘅。 嗱有嗰啲咪好多農藥咯。咁你點洗都冇用㗎啦，咁不如呢、你又買啲保證冇農藥㗎囉。 你知啲呀知啲呀 嗱，咁所以我哋要喺電台或者喺其他嘅渠道講多啲俾我哋嘅聽眾聽啦。 嗱，雷小姐，你話想買有機菜咧，因為咧我係施政，係你好啊。之前咧我就做過一個節目叫《自然好味》嘅，咁其實咧係你講得啱嘅，可能買有機菜咧唔係話到到地方都咁容易。不過其實咧你可以上網嘅，你上網會揾到一啲信譽良好嘅一啲嘅有機嘅農田咧，其實佢而家有送菜服務嘅。 都知道嘅。 我哋讲翻吓，其实好简单嘅啫。你买一啲几乎系保证冇农药嘅水果同埋蔬菜咪得咯。嗱，咁你记住咯吓、凡系少人食嘅，凡系少人种嘅，听都未听过嗰啲咧，就几乎系冇农药嘅， 或者不时不食啦。 嗱、讲咗呢样先啦。譬如番薯叶就实冇农药噶啦吓。譬如咧，油麦菜好少农药嘅、生菜相对嚟讲系少农药嘅、咁你平时嗰啲啦，咁你唔好再食十二花科嘅菜啦。十二花科就系指西兰花啦、小唐菜啦、白菜啦、芥兰菜心啦。嗱，呢一啲先系最多农药噶嘛，所以你要去谂点样洗，不如谂下唔好买嗰啲咪得咯。嗱，仲有啦，正如阿思健讲，正话思健讲得啱啦，不时不食啊嘛。嗱，你而家去食菜心，實多農藥啦。如果你十一二月食嘅時候，咪少好多咯。咁你要知啊嘛，因為菜心、芥蘭呢啲就唔係呢個時間種噶嘛，就連三十度天氣，佢咁好多蟲咯，明唔明啊？嗱，咁好啦，水果啦，嗱，最多你要知道邊啲農藥係保證好，邊啲水果係保證好多農藥嘅，你咪唔買咪得咯。 例如咧， 嗱，例如咧，阿長哥二十幾年來。从来唔食士多啤梨，从来唔会食提子嘅。嗱，呢一啲就保证咧，就系农药多到不得了嘅。咁、我咪食啲冇乜农药嘅咯。嗱，菠萝咪少农药咯，芒果咪少农药咯，香蕉咪少农药啦。有其他问题啊？椰子啊，实冇农药噶啦。嗱，咁咪食呢啲咯，咁咪得咯。就唔使担心洗噶啦。好啦，讲起洗啦，即系你而家睇到好多唔同嘅资料，有啲又话我呢隻嘢好正嘅，洗就得啊，吓又话洗咗80%嘅农药啊，咩嗰啲咧吓，咁、你知唔知而家啲农药同系20年前系好唔同嘅咧？ 好似沟添嘅，佢十几种嘅， 有好多农药根本就入心入肺嘅，佢系喺个根嗰度抽出嚟嘅，所以咧你除非唔食，佢成个都系。 你唔係一個皮嗰度，唔係噴落去㗎嚇、啊。譬如咁講嚇，咁、啊、你使嚟做乜啫？明唔明啊？ 嗱，我明喎、啊，阿長哥，我搭少少嘴喎。 好啊， 因為有一次我聽過有啲人又咁講啊，佢話咧，因為喺種一棵菜咧，其實兩三個月咧，喺過程之中啊，由佢 B B 又一堆農藥， 就係啦， 跟住就係長大有一堆農藥。嗱、啊，最關鍵就係咧，可能佢啱啱 B B 嘅時候你噴咧，嗰啲入心入肺咧，你係其實係使唔到嘅。 唔係啊，種子已經噴啦，未即係你買翻嚟啲種子已經噴到七彩啦。 嗰啲就真係冇得使。 咁啊，而家又講翻啦，點解要噴咁多咧？長哥話：而家你隨便噏啊，你去街市買一個番茄咧，就噴咗八十支農藥，八十支啊，八十支農藥。咁你食咗八十支農藥嘅番茄，點解會係咁咧？嗱，我解俾你聽，因為而家啲番茄點種嘅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大集團，就係、是、去投標嘅。嗱，譬如一個大超市集團啦嚇，佢話咧出年八月十五號。我要八十吨乜乜乜乜番茄咁样，要几大个嘅咁吓，咁落咗标咯吓，你中咗标咯，你要供应喺嗰日八十吨一样咁嘅 size 嗰个品种嘅番茄，点做啊？ 为咗咁样系啦， 为咗咁样咧，佢就做好多手脚啦。第一咧，佢就种多好多啦，八十吨佢种够二百吨啦。第二咧，佢分散投资啦，喺巴西种啲啦，喺台湾种啲啦，喺非洲种啲啦。但系咧，佢一定要做嘅咧，就系、是、喷农药啦。 系， 即系只有咁样先保证咧，即系 啱翻佢嗰个 standard 个标准 咯吓、哦。如果唔系咧，你等到见到虫先至喷咧，咁就玩完噶啦。咁、所以我咪食咗咁多农药咯。如果嗱，举一个例，而家咧有个农场喺锦田啦，喺西贡啦，喺东涌啦吓，佢种到番茄就拎出去卖番茄，种到姜就卖姜，种到粟米卖粟米，咁咪每种压力咯。 系嘛？ 啲番茄衰咗唔紧要咯，我唔使去赔钱交俾人嘛，吓咁啊！所以嗱，我哋要点解要买有机咧？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本地嘅农场可以，就系佢种咗乜就卖乜，就拎出嚟卖，咁就解决咗个问题咯。 所以雷小姐，头先你讲话农药个问题咧，我自己倾向都会似长哥嗰边，即系一开头可能首先真系买啲有机菜先。如果唔系就有啲，因为咧上次我都话嗰啲报告话，其实有啲真系洗都洗唔甩嘅。咁、所以雷小姐应该都 OK 啦。 买有机菜咧，你问我咧，我就唔系因为农药嘅问题吓、啊 嗯， 即系我唔系话因为我怕农药，所以我买有机菜，一定要支持嘅。 呢、个要嘅、 但系就因为我系支持保护呢个环境嘛，同埋因为喷一次农药咧，就死好多昆虫噶、啊。 即系喺个泥土上面又系啦， 系啦， 上面又系。 同埋你喷死啲昆虫咧，啲雀仔食咗只昆虫嘅又有毒嘅昆虫咧，啲雀仔又死埋，啲蝙蝠又死埋，我哋成个生态网就冧啦、所以你问我咧，我买有机菜就虽然麻烦啲吓，我就系支持一个环境啦，同埋我系慈悲啊嘛，我唔想杀咁多生物啫嘛吓。咁、所以嗱，你话洗菜讲翻转头吓，嗱咁啊冇错咧，有啲嘢咧系洗好过唔洗嘅吓，因为喺面嗰度又有蜡啊，又剩啦吓， 点都要洗佢啦。 咁啊有啲咧就系、是、你话用呢样嗰样吓，可以洗到有啲人话盐水，有啲人又用梳打，有啲人呢样嗰样啦。咁系洗到啲嘅。你话有冇效？有效嘅，睇有效几多咧？你系洗咗2%一定系洗咗80%咧？系嘛？同埋你洗净最毒嗰样洗唔甩咧？嗱，好多系油溶嘅，油溶啲农药啊，同埋水溶系唔同噶嘛。咁你用水去洗嗰啲油溶嘅嘢，咁就得个造字咯，系咪？咁你用去，你又要用火水啊，用电油去洗就差唔多。咁 但系冇理由点住啊？仲有佢哋话，其实有啲人话落盐咧，有啲人就话，其实以密度嚟讲，你落得太多盐咧，其实可能个密度仲高过。咁调翻转，你系掹唔翻走 翻佢入去啊嘛？吓，呢、个叫无细管作用啊嘛，系咪？其实好多时咧，都话都系将啲农药洗越洗越咧，佢谷咗佢入边嘅咁咯。咁啊，有一啲咩能量水啊嗰啲咧，有冇效咧吓？佢做实验咧就话嗱，我又即系过咗几多啦，几多啦咁样啊？咁又好似好嘢有效嘅，但系。佢剩翻幾多咧？同埋佢仲有好多，而家啲農藥係太複雜啦，唔係以前咁簡單咯。 有啲話檢，即使想檢測咧、你可能係會漏咗，因為都唔知佢落咗啲乜。 就係咯嚇。不過啊，總之講到尾就係、是、第一，你知道邊幾樣嘢最毒就唔好食噶啦。嗱、蘋果係好多農藥嘅、所以長哥咧盡量唔食蘋果，除非係有機嘅蘋果嚇。咁啊，頭先我提過啦，提子啊，嗱，逢係咩布冧啊、士多啤梨嗰啲好腍嘅。土啊、梨啊，而家嗰啲咩恐龍蛋啊嗰啲咧嚇，係最多農藥嘅。咁我就唔食嗰啲咯。 我反為咧就食咩嗱山竹啦，你哋知係乜啦嚇？ 果後啊， 果後啊嗰只咯，榴蓮啊嗰啲咧就通常都唔會咁多農藥嘅咯。 明白。咁啊，大家都應該學習咗頭先啊，即係長哥可以參考一下啦。好，呢個時候不如我哋。